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n introduction about a gym. The person who speaks is a fitness manager.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的雅思的听力是介绍一个健身房，哎，我们顺便可以学一些健身房设施相关的词汇。那么这个雅思考题里边呢，它就是要介绍各种设施，然后呢，介绍人呢就是健身房的经理。开始之前呢，这一部分不长，我们先来预习一下生词。首先一个生词就是 asset, asset. Asset means the tangible buildings, for example, or maybe money. 就是 asset 有这种具体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像建筑物是某个人的资产、财产和钱都可以是 asset。 那么它也有一个隐身的比喻意，就是说是这个人拥有的无形资产，比如说他的证书、他的技能啊，或者是他的 advantage 啊。那在这个课文中出现的 asset 含义呢是后者，是一个隐身含义。这个句子说 Our greatest asset is probably our swimming pool 啊。那我们最有优势的这一点呢，很可能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游泳池，然后这个游泳池怎么好，然后大家一会儿再仔细去听。虽然这个游泳池呢它也是一个实物啊，但是呢它和别的健身房相比呢，不是每一个健身房都能有游泳池的。好，下面一个呢是 rarely, R-A-R-E-L-Y 啊。 rarely 这个词呢其实学过，好多人都有印象，它就是 hardly 的意思，但是我们自己平时用的很少，所以就有点生。在课文中的句子里边呢，它是这样的， This means there are really more than a couple of peopleAt a time in each lane. This means there are rarely more than a couple of people at a time in each lane. 就是很少会碰见每一个泳道有好几个人这样的情况。这里边就谈到了下一个单词 lane, L-A-N-E. 在游泳池里边就是指泳道啊，如果是在大街上呢，就是指这个车的这一条一条的道。比如说你向东行驶的有四条车道啊，最靠中间的就是最快的啊。那 there are four lanes with the one closest to the middle, the express lane 啊。好，再往下一个单词呢是 retractable, R-E-T-R-A-C-T-A-B-L-E, retractable 就是可以收缩的啊，可以那个收起来的。比如说有的这个汽车The roof of a car might be retractable, 啊，它是可以伸缩嘛，可以拉开，这样就是敞篷车，然后这个天窗打开，这就是 retractable。好，再往下一个单词叫 refurbish, 啊，又是一个 RE 开头的词。refurbish 是装修的意思。refurbish 也指那些往一个房间里边添家具。比如说大家在国外要租一个 apartment, you may find refurbished ones and non-refurbished ones, 啊，就是有家具的和没家具的啊。那 refurbished 也当装修去讲，就是经过重新整修的。那recently refurbished fitness suite, 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最近装修过的健身场所 Suite, S-U-I-T-E, suite, 套间儿，也指这种大的房子和场所。那 fitness suite, 很显然不是说就一个套间儿就能叫健身中心的，是吧？它的面积呢应该是比较大的。那 fitness suite 这个搭配呢，大家请记住，就是健身房。接下来呢是健身房里面拥有的一个东西，叫做 trampolining。trampolining, T-R-A-M-P-O-L-I-N-I-N-G。trampolining 是一个这个弹簧的一样的一个台子。And when people get on the trampolining and start jumping, they usually can be bounced very high up in the air. 哎，大家能想象吗？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弹簧上面跳一下的话，可以跳得很高。 对，在空中里边的非常高。 那这就是一个蹦床。 对了， 哎，蹦床运动就是 trampolining。 蹦床。那这个 yoga 很简单了，瑜伽，英文就是 yoga, Y-O-G-A。 好，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预习的生词。下面呢咱们来听录音第一遍，给大家播放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记清楚这个健身房到底都有什么设施。如果你是正在寻找健身房的会员，你会不会去选这家健身房呢？好，我们来听一下录音。 好的。 On behalf of LP Clubs, I'd like to welcome you all here today. My name's Sandy Fisher, and I'm one of the fitness managers here. Before we start our tour of the club, I'll just run throug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cilities we have here, including recent improvements, and explain the types of membership available. Our greatest asset is probably our swimming pool,which at 25 metres isn't Olympic-sized, but now we've expanded it to 8 lanes, it's much wider. This means there are rarely more than a couple of people at a time in each lane. Unfortunately, there isn't space for an outdoor pool here, but the glass roof on the swimming pool is partly retractable, which means you can enjoy something of the open-air experience on warmer days.Our recently refurbished fitness suite has all the latest exercise equipment, including 10 new running machines and a wide range of weight training machines. Each member is given full training in how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and there is always a trainer on duty to offer help and advice. Although we do have adult-only times after 6 and at certain times at weekends,Children are well catered for. Older children continue to benefit from a wide range of tuition, anything from trampolining to yoga.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这一遍听力的录音放完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到底讲了些什么。 On behalf of LP Clubs, I'd like to welcome you all here today. 首先呢，那个代表 LP 俱乐部的所有的成员，我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这里。 My name is Sandy Fisher and I am one of the fitness managers here. 我叫 Sandy Fisher，我是这个健身房的经理之一。Before we start our tour of the club, I'll just run throug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cilities we have here, including recent improvements, and explain the types of membership available. 在我们开始参观俱乐部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我们健身设施的基本信息，包括最近的一些设备升级，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几种会员类型。 嗯，也就是说这个什么金牌银牌铜牌会员啊，怎么收费等等。 您之前有没有去过这种俱乐部？ 哎呀，我太熟悉了。 他们也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俱乐部的嘛， 差不多呗， 看一圈， 对 啊，然后让你体验一下，然后再告诉你， 对， 金牌会员有多少内容 啊？没错， 金牌 什么收费的会员啊？您可以用游泳池啊，所有的会员你都可以享受什么什么什么。哎、啊，我去的这个 Sports Club of Canada， 它呢，浴巾、拖鞋都是健身房提供的，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好，那我们一会儿呢，我们会听这一部分的介绍里边，这个经理所介绍的健身房都有些什么。首先呢，他会介绍这个 swimming pool。啊、就是这个游泳池，然后呢他还会介绍其他的一些叫 weight training machines。 weight training 就是负重训练啊、weight training machines 它有一些器械啊、有那个可以调重量的东西啊、大家脑补一下健身房就可以了。那还会用到一个词叫做 a trainer on duty， 就是一个名词后面加上 on duty， 就是值班这个教练的意思 ，a trainer on duty。那我要是说，如果是一个值班经理呢，你可以说 a manager on duty。这个 on duty 要放在名词的后边啊，就是在岗的这个经理，正在值班的。好，接下来呢，他会说我们这个 facility 都有哪些啊 ？Our greatest asset is probably our swimming pool, which at 25 meters isn't Olympic sized。啊，我们最值得自豪的设施呢就是游泳池。那么这个游泳池呢是25米长。啊，你看它用的介词是 at 25 meters。但是呢它又不是奥林匹克赛场的这个标准。它英文说 it isn't Olympic sized。Olympic 横线 size 加上 d。But now we've expanded it.To 8 lanes, it's much wider. 啊，下面呢就是说我们已经把它扩大了，包括了六个泳道，而且呢每个泳道都比以前更加的宽。This means there are rarely more than a couple of people at a time in each lane. 那每一个泳道呢很少就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同时会有好几个人去游。就是好多健身房的这个 lanes are full of people 啊、四五个的时候我感觉就没法游了，因为大家的速度吧就是不太一样啊、如果你是那个慢的呢人家就踹你，你要是快的那个呢你就觉得前面的人挡着你的路。但是呢这个 rarely you can find people on the same lane at the same time 就比较好了，是吧，很少出现这个同一个泳道里边啊、这个一堆人在那儿挤。接下来他说他这个 Unfortunately there isn't space for an outdoor pool here， 但是不巧的就是呢没有室外的游泳池。哎，你觉得室内游泳池该贵还是室外的游泳池应该贵啊？ 我觉得室内的可能更贵一些吧。 对啊， 因为室内的话可能还有灯光照明啊，电费啊， 没错， 然后你维护的成本呢、可能更高一些。 没错，Unfortunately 这个词一用呢就是不巧啊，我们没有室外泳池，说明在这个当地呢大家还是很喜欢室外游泳池的。 But the glass roof on the swimming pool is partly retractable。 哎，但是好在呢我们这个泳池上方的玻璃房顶可以伸缩啊， which means you can enjoy something of the open air experience on warmer days。啊，这就意味着在比较温暖的那些天，你可以把这个顶棚敞开，享受一下这个流通的这种室外的空气啊。游泳嘛，是吧？大家都不太喜欢那个雾气昭昭的那样。那么室外呢，打开，哎，空气特别好。Our recently refurbished fitness suite has all the latest exercise equipment。啊，我们最近新装修的。就是健身这个区域呢有所有的这个最新的健身器材 including 10 new running machines。 好，看看它的这个 treadmills， 就是这个跑步机，也可以叫 running machines。 treadmills 这个跑步机呢其实也可以用来走路， tread 就是那个脚迈步在那儿刷刷刷的走，就是走那个意思， tread T-R-E-A-D。 然后 mill M-I-L-L就是那个磨啊，像那个 磨就是在原地来回转嘛 treadmill 也是你在原地走啊 treadmill 中间没有空格也没有横线就是跑步机的意思那也可以直接用 running machines and a wide range of weight training machines 啊，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负重的训练器械Each member is given full training in how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每一个会员都会接受全面的培训，去了解如何操作这些机器，啊，怎么使用这些健身器材。And there is always a trainer on duty to offer help and advice. 啊，总会有值班的教练，巡场教练来呢提供帮助，啊，就是有需要有问题了。就可以问他然后也会给会员提建议 Although we do have adult only times after 6 and at certain times at weekends children are well catered for 啊，他虽然有这种只限成年人使用的时间啊，就是在晚六点以后还有呢就是周末的有的时段也是仅限成年人好多健身房不让太小的孩子去呢主要出于安全的考虑 对那些健身器械都是金属的重量挺重的所以说一般小孩会受伤的 没错万一操作不当的话就很危险好然后他说呢是 adult only 这个 adult 和 only 之间画一个横线就是仅限成年人的但是呢他说小孩们呢也是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英文用 well catered forThey are well catered for. Cater, C-A-T-E-R-E-D, 用被动的。孩子们呢也会被照顾得很好。Older children continue to benefit from a wide range of tuition. 这个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啊就是这些大小孩呢还会继续从各种各样的这个体育方面的啊训练课程中受益。Benefit from something.就是人做主语从什么中受益 tuition 啊，这种课程小孩呢就是去上这个运动课嘛 anything from trampolining to yoga 那么他的这些课呢其实都是比较有特色的从蹦床到瑜伽这个蹦床 trampolining 其实就是适合于这个比较好动的孩子而 yoga 呢适合于稍微喜欢静一些的哎，最近有一个这个我在搜这个 yoga video 的时候偶然发现你知道中国最年轻的瑜伽教练可能这也是一个世界瑜伽教练的一个记录 嗯， 年纪最小的你猜多大年纪 20岁 的7岁 七岁啊 一小男孩 能当瑜伽教练啊 为什么呢就说这个the boy who is only 7 years old was left at home because his parents had to go out of town to work and make a living. 啊，就说这个小孩呢，就是有点留守儿童那个意思，家长都去别的城市去打工了。So he was left with his grandparents. 那么他呢，就是和这个祖父母啊一起生活。 嗯。 And gradually, he became.A little different from other kids, he tends to be very introvert, 就非常内向。It seems that he has trouble socializing with others. 就是他和别人是不交流的，就有点往那个自闭那个方向发展了。So in light of that, the mother started to stop working and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 boy. 就是这个妈妈于是呢就把他的这个去城外打工的事儿呢放下了啊，做生意这件事儿，回来呢就去陪孩子。他就发现这个孩子呢 ，as she found out, the boy really can calm down and enjoy his time by doing yoga。 就发现这个小孩还挺有天赋的，他可以自己沉静下来，而且能够花时间静心的去做瑜伽。 对 ,she made the discovery when she does yoga herself. When she did those yoga posters, the boy follows. 啊就是他自己做那个瑜伽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嘛就跟着学。 哎他能够学会啊能够模仿的惟妙惟肖。 对啊，于是乎呢，这个母子两个呢 practice yoga together， 他们俩就一块儿练瑜伽。 哎，然后 one day the boy was taken to the gym where the mother practices yoga， and then gradually he was so immersed and attracted to this exercise that he decided to get more by taking a certificate program。 他就特别想练瑜伽，获得一个瑜伽方面的证书。 对，于是他就去考证了，而且呢，他就真的就是得到了证书。 这么厉害啊！ 并且呢，开了个班儿。 Oh. So who may go to the boys yoga class? Can you imagine? 那都是小孩。 Would that be adults or kids? 都是小孩吧。 都是小孩啊，然后呢？ 小孩看到另外一个小孩 在那练 瑜 伽， 那肯定别的小孩也就特别感兴趣了。 对了，关键是什么呢？这个 boy is really good at teaching yoga。 关键呢，这小孩还特别会教瑜伽。哎， 对，他会教。你看这几个小孩子吧，都是七八岁，矮矮的那样哈，就说现在我们想想鸭子怎么走啊，就做瑜伽的鸭子步。 哦。 Anyway。This is something about yoga that we talked about. 好，那我们现在呢，请大家再听一遍这个健身房的录音，把我们刚才的这些语言点呢，进一步的去消化。 好的。 On behalf of LP Clubs, I'd like to welcome you all here today. My name's Sandy Fisher, and I'm one of the fitness managers here. Before we start our tour of the club,I'll just run throug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cilities we have here, including recent improvements, and explain the types of membership available. Our greatest asset is probably our swimming pool, which at 25 metres isn't Olympic-sized, but now we've expanded it to 8 lanes, it's much wider. This means there are rarely more than a couple of people at a time in each lane.Unfortunately, there isn't space for an outdoor pool here, but the glass roof on the swimming pool is partly retractable, which means you can enjoy something of the open-air experience on warmer days. Our recently refurbished fitness suite has all the latest exercise equipment, including 10 new running machines and a wide range of weight training machines.Each member is given full training in how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and there is always a trainer on duty to offer help and advice. Although we do have adult-only times after 6 and at certain times at weekends, children are well catered for. Older children continue to benefit from a wide range of tuition, anything from trampolining to yoga.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我们这个第二遍录音听完呢，现在咱们来做一些练习啊。首先看这个课文中用到了 run through something， 这个 run through 就等于 go over 啊，就是要粗略的浏览和过一遍这个信息。课文里边呢，他说 Before we start our tour of the club， I'll just run throug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cilities we have here， including blah blah blah。 这个 run through，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口语中自己也去使用。另外这个句型 Before we start 什么什么什么， I'll just run through 什么什么什么啊。现在用这个句型呢，我来给大家出一个中文的句子，请大家按照这个框架自己去变成英文。在我们看电影之前，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导演的基本信息。好， Before we start to view the movie or the film, I'll just run throug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rector. 简单吧，这样就套过去了。好，再来啊，在我们正式开始吃饭之前，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晚宴的特色。好， Before we start to have our dinner, I'll just run through som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feast or dinner。 好，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挺有用的句型啊，你也可以用在商务的场景，比如说在我们讨论客户建议书之前，我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客户的情况。那英文也可以说 Before we start to discuss the proposal to our clients, I'll just run through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client。